重觸摸，常人陪你不起，你有觸覺，你會刻面濕全十美。旁人冷語，為何一起？旁人勸我心死，你更失控，我更喜愛怪人像你，天生孤僻，所以更愛你。不依規則的愛更細膩，和你相比難以歡喜，用足心理，越要代薄自己。 用说道理。